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《成化十四年》，作者梦溪石，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，有医生工厂制作，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。第七十集，村长之死。众人一愣，而后才反应过来，刚才那股绵绵不断、一直令人毛骨悚然的怪声确实是没了。这声音不知从何处而来，也不知何时结束，来无影去无踪，完全捉摸不透。唯一知道真相的两个人却死了，而且死得如此凄惨。从他们死前的表现来看，他们一定经历过不同寻常的事情。在这个盗洞下面，说不定真的潜藏着什么不同寻常的东西。唐范与随州对视一眼，都感到前所未有的棘手。他们原本以为这只是一起寻常的盗灵案，再加上当地百姓愚昧无知，穿凿附会，弄出什么河神来，只要过来把盗墓贼抓了，戳穿他们的骗局，一切就能迎刃而解。然而现在看来，事情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原先预料。 大人，现在怎么办？ 唐范看了那两个人一眼。将这个尸身完好的先带回去，明日再说。一行人很快回到村子，村子依旧寂静，他们的脚步声偶尔惊动房舍外看家的犬只，引来一两声犬吠。没了那个奇怪的哭声之后，村子也显得宁和多了，不再像之前那样让人感觉阴森森的。可见境由心生，一切都是心魔在作怪。唐范与随州回到屋内，刚才不觉得，现在心神松懈下来，方才感到口渴的厉害。唐范打了个喷嚏，发现自己刚刚在外头出了汗，结果又被风一吹，一冷一热，眼下一摸背上还有点湿漉漉的。随州摸了摸茶壶，里头的茶水早就冷掉了。这也是当然的，从他们入睡被惊醒到永后林走了一圈再回来，这中间已经过了两个多时辰，再过不久天都要蒙蒙亮了。这一夜折腾，谁也没睡好，此时想立刻睡去也不可能。唐范一闭上眼，就觉得那人没了一颗眼珠子的脸一直在自己眼前晃动。随州拿着茶壶到后头灶房里去烧水了，不一会儿便提着热腾腾的茶水过来。桌上的点心倒不用加热，直接就可以拿来吃。唐范吃了两块云片糕，胃里总算熨帖了一些。他见随州坐下来却无动静，便将碟子往他那里推了推。你也吃点吧。随州拿起一块桂花糕，却没有放入口中，而是问唐范， 这件事你打算怎么办？ 唐范摇摇头，凭我们这些人不好办，那里头肯定有什么东西，那老村长必定知道，明日还得再问问他，如果实在不行，就先将盗洞填上，我再上书请罪，就说此案太过棘手，须得请朝廷派多些人来，先弄清下面究竟是个什么东西，再徐徐图之。这是最稳妥的做法，也是为了不让随州他们去冒险。若是换了尹元化那等人，说不定就二话不说，坚持让随州他们先到盗洞里边去看一看再说了。但随州知道，以唐范的为人，是绝对不可能用别人的性命安危来换自己的官位前程。不过事情再发展下去，那就不是由他们说了算的，毕竟现在这里已经死了不少村民，大家都人心惶惶，如果不能将那怪物抓住，还这里一个清静太平，到时候村民们会用大活人去祭河神不说， 照样也还会继续出人命的。如果唐范上书说明，朝廷那边也许不会降罪，却肯定会将其当成唐范无能逃避的借口，再派一个品级更大的钦差过来。到时候，唐范他们会更加被动。随州很明白这一点，所以他道： 届时我让庞奇到北镇府司河南卫所将火铳接过来，再调一批人手过来，应该就可以下去查看了。 唐范面色凝重，全副心神都沉浸在思考中。不过这并不妨碍他手里捏着云片糕，一片接一片地往嘴里送，一副办正事儿也不耽误吃东西的模样，令人忍俊不禁。随州看得莞尔，唐范本人却毫无所觉，一本正经地在考虑火铳这个提议的可行性。也可，不过还是要从长计议。话没说完，他见随州嘴角微微勾起，不由茫然问：怎么？ 没事。 随州蜷着拳头放到唇边，轻咳一声，恢复平日里那张冷脸。 别吃太多，天亮肯定还有人要送早饭过来，先歇息吧，不然白天又该没精神了。 二人草草收拾了一下，这下连外长都没脱，直接就合衣躺了上去。唐范本以为自己肯定会失眠，结果因为实在是太累了，居然没一会儿就沉沉睡去，不知今夕何夕了。这一回自然也没有做梦，直到被随州叫醒。他再度睁开眼睛的时候，外头已经天色大亮，桌上放着热腾腾的白粥和小菜。唐范昨夜灌了一肚子茶水，本来就不顶饱，眼下看到这些虽然简陋却开胃的酱菜，当即就食指大动，起身洗漱完毕之后，便跟着随州坐到桌子旁边开始用饭。 赵县城在外头等着了，我让他先和庞奇到赵村长那里把人带过来。 嗯，村子里问话不方便，先带回县城吧，你们也好施为，再留下一半人给我，我要在这村子里走走，昨晚那两个人的来历。 他的话还没说完，外头的门就砰的一声被推开。 大人，大人！ 赵县城脸色苍白地出现在门口，喘着气。 不好了，不好了。 见他这模样，唐范心下一沉。 怎么回事？别大喘气，把话一口气说完。 老村长死了。 唐范腾的起身，平素温文尔雅笑容可掬的面容忽然之间完全阴沉下来，让赵县城看了就害怕。 怎么死的？昨晚不还好端端的吗？ 但唐范惊怒归惊怒，也没有失去理智迁怒于对方。赵县城定了定神，赶紧道： 是自杀，他上吊死的，家里人正哭得厉害呢，庞百户也带人在那守着，要不您去瞧瞧。 唐范当然要去瞧，他和随州也顾不上吃早饭了，当下放下碗筷就跟着赵县城往老村长家里赶。不一会儿，老村长的死就已经传遍了整个村子，村长家门口被围得水泄不通，但因为有锦衣卫把守，也没人敢为了看热闹不要命，都怯怯地伸着脖子张望，既害怕又禁不住好奇心。百姓虽然无知，可也不傻，昨晚那个诡异的哭声响起的时候，村民们大都听见了，虽然当时肯定没人敢出来看，但一大早就传来老村长死了的消息，再结合老村长之前从地灵那里回来就神神叨叨的，大家不由得就将这两者联系在一起，都说是老村长他们上次触怒惊扰了河神，惹来河神的报复。 唐范与随州赶到的时候，刘家人正哭作一团，悲痛欲绝。刘家老太太已经昏厥过去，有女眷们在偏屋照料着。刘家的两个儿子则被赵县城叫到厅堂，等候唐范的问话。这两个中年汉子同样也是虎目含泪。唐范先说了两句未免的话，然后就问，你们是什么时候发现老村长死去的？刘村长道， 昨晚各位老爷走了之后，俺爹就一直不太痛快，问什么话也不说，就在那里神神叨叨，俺们只好先将他扶回去歇息，结果没想到早上起来神就掉在横梁上了。 你娘没与你爹同住一屋，为何会不知道他上吊？ 没有，自从俺爹不好了之后，有时候睡觉也会忽然对身边的人拳打脚踢，俺们只好让俺爹自个儿睡，谁知道 他说着说着忍不住悲从中来，淌着眼泪不说话。刘家老二看到大哥这样也跟着大声嚎起，谁能想到老爹昨夜还好端端的，今天起来就变成一具冷冰冰的尸身了呢？这事儿放谁身上都得崩溃。昨夜我们走后，你爹还说什么了吗？ 没有了，他一直就是那样，有时候跟以前一样，有时候又自己跟自己说话。村子里头的人都说是他们那天晚上冲撞了河神老爷，所以河神老爷才会降下惩罚。 这种就纯属无稽之谈了。唐范就算经过昨天晚上的事情，原先的看法大为颠覆，可也绝不会认为这里头会跟什么河神有关。他也没听刘村长再说下去，就让守在外头的庞奇带着刘村长去认尸。认的自然不是刘村长他老爹，而是昨夜他们带回来的那具尸体。这个村子不大，是不是本村人刘村长自然一清二楚。如果昨夜那两个人都不是本村人，那他们的身份就呼之欲出了。那头唐范又与随州入内查看老村长的尸体，二人也算是久立行名了，在尸身上查看一阵，就都发现老村长确确实实是自缢死的，不是他杀，也没有任何可疑之处。但这恰恰让唐范他们越发疑窦丛生。旁人都说老村长自从回来之后就疯疯癫癫神神叨叨的，然而那顶多只能骗骗寻常百姓，像唐范与随州这样成天跟一帮人精打交道又观察入微的人，自然能够发现老村长言谈之中总有几分闪烁，说话内容也未必属实。他们原本还打算今天再过来问个清楚，无论用什么手段一定要从老村长口中套出实情，结果好巧不巧，唐范他们还来不及问，老村长就死了。若说死因可疑，那倒还说得通，偏偏还是自杀，这就越发让事情变得扑朔迷离起来。这时候庞奇走进来，对唐范二人道， 大人，刘村长说了，那个人不是他们村的，他也从来没见过。属下又询问了几个村民，他们都是这么说的。 唐范与随州对视一眼，如今他们之间的默契又更上一层，有时候不必言语也能知道彼此要表达的意思。像此时此刻两人心里想的就都是同一件事，既然那两个人不是本村的，三更半夜还会从盗洞里爬出来，那就必然是盗墓贼无疑了。结合先前村民们三番两次在地陵发现的盗洞，不难得出一个结论，这一伙想要来盗挖地陵的人绝对不止昨夜他们看到的那两个人。像昨夜老村长就说过，他们正是因为追赶几个盗墓贼才会在河边遭遇变故的。不过那些人现在都已经掀不起什么波澜了， 他们很有可能全都死在了那个盗洞下面。这也间接说明了，在那个盗洞之下，永后林之中，很可能确实藏着一些不可思议而又恐怖的存在。更有甚者，如果那个哭声与昨夜杀人的怪物有关，而永后灵与洛河之间又有通道相连的话，那么怪物很可能在水底与陵墓之间来去自如，所以有时会潜藏于水下，将村民拖下水吃掉，有时又会在陵墓里栖息，那伙倒霉的盗墓贼正好撞上，自然就有去无回，有死无生了。但这样的假设也有问题，若真有怪物存在，为何之前那么多年村子里从未有过洛河河神吃人的传闻呢？要知道，这些事情最早也才发生于一年前。时间再往前推，这里一直都是平静祥和、毫不出奇的小村庄。除了伫立着北宋帝陵之外，洛河村跟其他地方并没有什么区别。事情到这里，似乎转入了一条死胡同。唐范对随州道： 按照我们昨晚说的做吧，劳烦你了。 随州略一点头。刘家两兄弟正站在外头，还有那些闻讯赶来看热闹的村民，将刘家院子外头堵了个结结实实。尹元化和程文等人正站在屋子厅堂门口，见唐范他们走出来，忙凑上前来。他们昨夜同居一屋，要说完全没有听到鬼哭声是不可能的，只是三个人没胆子出去一看究竟，索性就装作睡得死沉。没想到今天早上起来，他们就听说唐范他们昨晚亲自去看了，而自己作为下属却还在屋里睡觉，不免都有些讪讪。程文和田轩自不必说了，心中惴惴不安，生怕唐范追究他们的责任。连尹元化这等跟唐范过不去的也觉得有些理亏。索性唐范没有心情与他们计较，只让他们跟着庞奇等人在村子和地陵附近搜索，看看昨晚那伙想要盗墓的贼匪还有没有活口留下来。钦差歇在这里，何县令当然不能一回城就高枕无忧了。天一亮，他就带着人匆匆忙忙赶过来，一听说昨夜又出事了，尤其是在看见那两具残缺不全的尸身时，顿时吓得脸都白了，哆哆嗦嗦地过来给唐范请罪。也不知道是害怕自己乌纱帽掉了，还是担心怪物冒出来把自己也给吃了。这头他还在战战兢兢地向唐范汇报请罪，另外一头庞奇带人来回报，说是还真抓到一个人，昨晚本来是盗墓贼里的一员，负责在外头把风的，就躲在地陵附近的草丛。昨晚因为出了那件事，唐范他们的注意力全都放在了那个盗洞上，那人才得以趁机溜走了。但他也实在又累又饿，溜走之后就忍不住跑到村庄来偷东西吃，又因为官兵在大肆搜查也不敢出去，结果就被瓮中捉鳖，逮了个正着。庞奇将人带到唐范他们跟前时，那人已经快要抖成一个筛子了，连连告饶，又说不关自己的事儿。话说相由心生，这句话还确实是有道理的，这人长得就有些贼眉鼠眼，连哭泣求饶的时候表情都透着那么一股猥琐，实在令人同情不起来。见唐范微微皱眉，庞奇就朝那人后脑勺拍了一巴掌： 谁让你哭了，好好回大人的话。 是是是，大人问什么小的就说什么。 根本就不用怎么问，那人就竹筒倒豆子似的全都倒出来了。他叫钱三儿，小时候就被人贩子拐卖，偷蒙拐骗无所不作，后来跟着师父加入了现在这个帮派。帮派叫黄河帮，别看听起来很大气似的，其实也就几十个流氓地痞凑在一块儿，做些坑蒙拐骗的事情。 盗墓这种零成本、风险高、收益大的行业，自然也在钱三他们的业务范畴内。